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回济南又遇真凶，好兄弟要见刀兵，心肠狠，情急翻脸，携人质请君入瓮。 只等楚留香回到济南，他的心里仍然是充满了悲哀。他眼看着任夫人的身子直坠入那万丈悬崖之中，眼看着那迷蒙的云雾将他吞没，竟援救不及。虽然他也看得清楚任夫人临死前的目光是那样的宁静，并没有丝毫的痛苦，虽然他也知道死亡对任夫人那疲惫的生命说来已不过只是一种永久的安息，但他仍然觉得有说不出的悲哀，说不出的愤怒。他发誓一定要找到南宫翎。他几乎立刻就找到了南宫翎。夜已经很深了，但丐帮的香堂之上仍然是灯火通明。楚留香到这里来本未想能够找到南宫翎，他只不过想找着一个丐帮的子弟问出南宫翎的下落。但是在那辉煌的灯光之下，宽大的紫檀木椅上石像般就端坐着一个人，却豁然正是南宫翎。他以手之腮坐在那里，似乎在沉思，又好像在等人。他在等谁？楚留香远在对面的屋脊上便已经见着他了。白玉魔必已经回来了，他想必已经知道楚留香已经单独跟秋灵素谈过话了。那他为什么还不走？为什么还要坐在这里？这莫非又是个陷阱？这院子里莫非已有杀人的埋伏？南宫翎他自己不惜以身作饵等着楚留香上钩吗？但院子里却是静悄悄的，没有人影，也瞧不出丝毫的杀机，星光映着青石板的地，亮得像镜子。南宫翎忽然抬起了头，微微一笑说： 楚兄啊，楚兄已经来了吗？小弟在此已经是酒后多时了。 楚留香正自微微一惊，南宫翎又笑着说： 楚兄请放心呢，此间只有小弟一个人，并无埋伏啊。 楚留香大笑： 这里自然是绝无埋伏，我自然放心得很呐。这种事你自然不愿意惊动别人，你自然知道还是你我两个人单独解决的好啊。 话语之中，楚留香已经掠入了大厅，目光炯炯瞪着南宫翎，南宫翎也瞪着他，那锐利的目光像是狼又像是鹰。 良久，南宫翎才叹了一口气，接着说： 知道了。你已经知道了。 是吗？ 楚留香点了点头。你已经知道我知道了。是吗？ 南宫翎也点了点头，微笑着说。 但是小弟却还没有走，还是在这里相候。啊，楚兄必定是奇怪得很呢、啊。 楚留香说， 你没有走，那是因为你知道走不了。 南宫翎也大笑。 我没有走，那只是因为我不愿走， 否则天下之大，我何处不可去。楚留香拉过了一把椅子坐下，悠悠地说， 你要走便得放弃一切，过着被放逐一般的生活，但若要你放弃你现在的生命和权势，你却是要比死更痛苦的， 是吗？ 啊，哦，楚兄，楚兄倒真是小弟的知己了。 他的笑声忽然顿住了，厉喝声，你既对我如此的了解， 你该知道我死也不会放弃这一切的，我费了一生的心血得来的东西，没有人能够逼我放弃，没有。楚留香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你能不放弃吗？ 南宫翎豁然站起来，厉声说， 我为何不能不放弃呀、啊？我就算杀了仁慈，那也只不过只是为父报仇，复仇不共戴天。江湖之中，有谁 敢说我不是？楚留香失声说， 怎么，你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这仁慈以为瞒得过我，你难道也以为能瞒得过我吗？ 楚留香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缓缓地说， 就算你这么做真的是为了要报复仇，就算这江湖之中没有人管你，但是丐帮子弟 要是知道你杀了仁慈，他们还能容你做帮主吗？ 南宫翎的身子一震，不， 坐回了椅子。楚留香的这句话就像是一把刀，一刀就刺入了他的要害。 他像是突然老了很多，他垂下了头，他接着说，楚留香，你为什么要如此的逼我？我本来不愿意，我不愿意丝毫的伤害你，你为什么一定要多管闲事？ 楚留香默然了半天，苦笑着说， 你也许是因为那也许是因为我天生就是个喜欢多管闲事的人吧。 南宫翎也缓缓地说， 我自从第一次见到你便认为你可以做我终生的好友。 啊，记得吗？记得你我第一次相见是在什么地方吗？记得吗？ 楚留香说，泰山， 那时齐鲁四雄非但结了金陵双翼镖局的镖，还将总镖头杀天翼的女儿绑了去。我听到之后不禁又犯好管闲事的脾气，立刻就赶到了泰山，不想你已先我而至，赶到了那里。 他锐利的目光渐渐变得缓和起来，他缓缓地接着说， 我赶去的时候，你以一双铁掌已重创了齐鲁四雄。我见到你不同凡俗的武功，又是如此的少年英俊，也不免大是倾倒啊。那时候若是有人问我谁是天下第一少年英雄，我必定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他是南宫翎。南宫翎微笑着说，是啊是啊，从此以后你我就成了相好的朋友了。只要我有空，我就会到你的船上去待两天。你还记得我为苏蓉蓉画像的那次吗？记得吗？ 楚留香的嘴角也泛起了微笑。是啊是啊，那次是你我相处最久的一次了。五天之内你我喝光了船上所有的藏酒。那一次我喝得烂醉，我要到海中去捉月亮，你居然也跳下去帮我的忙。我们月亮虽没捉到，却捉回了一只大海龟。南宫翎大笑， 对呀，那只海龟那真是我们平生从未吃到过的美味呀。你我比赛看谁吃得多啊，偌大的海龟竟被我们一天就吃光了，但是我们的肚子却因此疼了两天。 两个人相对大笑，笑的是那么开心，像是已经忘却了他们之间所有的不快，但是不知道怎么的，这笑声开始微弱下来了。楚留香喃喃地说，那些日子那可真是一连串快乐的日子，我有时总不觉奇怪，为什么快乐的日子它总是分外的短促呢？ 南宫翎悠悠地说， 只要你不破坏，我们还会有那种快乐日子的。 只要你不说，这件事绝不会有人知道。 楚留香骤然沉默下来，良久才轻轻地叹息着说，若说世上还有什么事能够打动楚留香的心，那就是友情了。 怎么你可以不说吗？ 我不说。 哈哈哈哈，朋友，我就知道楚留香是南宫翎的朋友。 我不说，但是却要你答应我两件事。 什么事？ 你纵然要为父报仇，手段却不该如此残酷，更不该害死那么多无辜的人。我希望你暂时辞去帮助之职，找个地方闭门思过。你还年轻啊，将来从头做起，以你的才干必定还会有所作为的。南宫翎的面色变得铁青，扬手笑道， 楚留香好朋友，真是好朋友，你总算还没有说要杀我呀，却要我将来再从头做起啊。将来是什么时候啊？10年20年？ 他豁然站起，他的身子都颤抖起来，他嘶声说，一个人一生之中 又有几个20年呢？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牺牲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候呢？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索性 杀了我呢？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我只是要你为自己所做的事赎罪，我只是要你改过，并不是要你死。你要知道，死那并不是一个人赎罪的最好的办法。好啊， 很好。那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哦，我想听听。 楚留香沉声说：我只要你告诉我，他究竟是谁。什么？ 他？ 对，他就是杀死了天英子，杀死宋刚的那个人。他就是假扮天风十四郎要取我性命的人，他也就是来自神水宫盗出天衣神水的人。南宫林的身子一震，骤然愣住了。楚留香接着说：你自然知道，他如此做必定并非只是为了要杀仁慈，他必定还有许多的阴谋。我绝不能眼看着他的阴谋再发展下去，我一定要阻止他。南宫灵也咬紧了牙关，一字一字地说：哼，你永远不能阻止他，没有人能够阻止他。楚留香大声说：到了这个时候，你为什么还要为他守秘密呢？你可知道，要仁慈死，那只不过是整个阴谋中的一环，你也只不过是被他利用做杀死仁慈的工具，到了必要的时候，他一样会杀死你的。 他利用我，他会杀死我。你知道他是谁？ 楚留香沉声说：我正是不知道，所以才要问你。 我会说吗？ 楚留香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南宫灵，南宫灵，南宫灵，我实在是不愿意伤害你，你为什么还要逼我？南宫灵颤声说：是你在逼我，不是我在逼你。我虽然不愿意伤害你，但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只好出手了。楚留香缓缓地说：你绝不会出手的，你的武功绝不是我的对手。真的吗？南宫灵的身子看来没有丝毫的动弹，却已从椅子之中凭空飞起。楚留香的身子也好像是没有动弹，也飞起来了，但是到了空中，楚留香竟还是坐着的，那硕大而沉重的紫檀木椅竟好像粘在了他的身上。两个人凌空相遇，只听掌击之声一连串响了7次，两个人竟在这快的如白驹过隙的刹那间交了7掌了。掌声7响之后，两个人的身形乍合又分。楚留香带着椅子飘飘落在了地上，恰巧正落在了原处，几乎不差分寸，那沉重的木椅落地竟未发出丝毫的声响。 南宫翎凌空一个翻身，也落回到椅子之上，却将那坚实的木椅压得发出了吱的一声，他的面色也已经惨变了。两个人虽然各无损伤，但无疑已经分出了高下。两个人交手的时间虽短，却也无疑正是可以决定当今武林局势的一战。这一战看来虽轻描淡写，但其中的重要性却绝不在古往今来任何一战之下。楚留香叹道： 南宫翎， 你难道还要我逼我出手不成吗？ 南宫翎的脸上乍青乍红，他的神色说不出的凄凉。他仰天长叹： 南宫翎啊， 你苦练了20年的武功，竟如此的不堪一击吗？ 他突又掌声而起，大喝道： 楚留香，你也莫要得意，我南宫翎今日既然在这里等你，我怎会没有别的手段？ 喝声之中，他挥了一挥手，一个身高8尺、赤膊秃顶、仿佛野兽般的大汉已经高举了一张椅子，大步就走出来了。 在辉煌的灯光之下，只见那个椅子上竟也木然端坐着一个人，那苍白的脸上，一双美丽的眼睛空洞地凝住着前方。 什么？楚留香大惊失色，他说：蓉儿，你怎么会在这里？ 8个故事，7种选择，6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孝音，编辑海燕。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危难之时有援兵，中原杀手一点红，珍珠本是黑颜色，联手打爆鸣不平。 辉煌的灯光之下有一张椅子，那椅子上竟木然端坐着一个人，那苍白的脸上，一双美丽的眼睛空洞地凝住着前方。楚留香大惊失色，变色道：蓉儿，蓉儿，蓉儿，你怎么会在这里？ 苏蓉蓉竟好像已经听不见他的话了，仍然是动也不动。 南宫翎冷笑着说：苏姑娘，苏姑娘自然是我请来的，除了我还有谁请得动她呢？ 楚留香说：怎么，大明湖边的风雨亭上那四个绿衣人是你派去的吗？ 正是。 你怎么知道他在那里？ 南宫翎笑着说： 月下大明湖， 人月黄昏后，无花大师既然提醒了我，我自然要去瞧瞧的。我既然为他画过像，又怎会不认得他呢？ 楚留香说：你生怕他已经探出了深水宫的秘密，所以竟令人咒下毒手。但是你们既已经下过毒手，又怎么知道他没有死呢？ 南宫翎微笑着说：我知道，我知道那黑衣少年在一旁看着，我故意要他传话给你。但是你来到这里之后，你的面上却毫无悲戚之色，哈哈，由此可见苏蓉蓉必定未死。所以你借尿遁之后，我并没有追，却去追他。 追你虽不易呀，要追他却是不难的呀。 楚留香长叹道，而他却显然没有对你有丝毫的怀疑，否则怎么会落入你的手中？ 南宫翎大笑：哈哈哈哈，对呀，对极了，对极了，他怎么会怀疑楚留香的朋友呢？哈哈哈哈。 楚留香又像是想起了什么，大喝道：不对，那四个绿衣人向他下手的时候，你正陪着我去寻任夫人，这件事显然是另有别人主使。他是谁？他怎么会认得蓉儿？ 南宫翎的面色又变了， 厉声说： 我既然下了令，用得着亲自在场吗？ 他不等楚留香再说话，大喝道： 放他下来。 那野兽般的大汉双手平身，缓缓地就把椅子放下了。 南宫翎接着说： 为什么不让这位朋友看一看你的手劲儿呢？ 那大汉咧开大嘴一笑，伸出了一双毛茸茸的巨掌，他缓缓地抓起了旁边的一张椅子，两只手轻轻地一夹，只听咔嚓，那坚实的木椅竟被他夹得粉碎。这哪里像是人，这实在是一只来自洪荒的恶兽。 很好，很好，很现在你就把这双手放在这个小姑娘的头上 啊啊，要小心一点， 小心小心，不要把她的头给压扁了。 那大汉的手果然缓缓地落在了苏蓉蓉的头上。南宫翎指着楚留香对大汉说， 现在啊啊，对，你睁大了眼睛瞧着他，他全身上下，无论手脚还是什么地方，只要稍微动一动，你就把这个小姑娘的头捏碎。 那大汉竟然痴痴地笑起来。他好像是觉得这件事情有趣一极。 楚留香却只觉得手脚有些发冷， 仰天叹道：南宫翎，南宫翎， 我想不到你竟也做得出如此卑鄙无耻的事，你实在是有些叫我失望。 南宫翎扭转了头，哑着声音说： 我本不愿意如此的，但是你为什么要苦苦地逼我呢？ 楚留香说： 现在你究竟想怎么样？ 南宫翎说：我只是要你知道，苏蓉蓉已经落在我的手里，你若还想让她好好地活下去，你就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别再管我的闲事。 楚留香沉默了许久，缓缓地说：我要是不顾他的性命，一定要管呢。 南宫翎回过了头，微微地笑着说： 啊，是吗？我相信楚留香不会是那样的人吧。 楚留香说： 如此说来，你莫非竟要将蓉儿永远地留在这里吗？ 南宫翎说：无论在哪里，我总会让你知道他还是活着的。 啊，那总比死了好，是吗？ 楚留香缓缓地说：但我也还是活着的，只要我活着，你们就再也不能放心。 我此刻纵然答应了你，你们还是要设法将我置之于死地的，是吗？ 南宫翎的面色缓缓地沉下，他一字一字地说：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你的死活与他的死活无关，你若还想他活下去，此刻就非答应不可。 楚留香说： 我死了之后，你还是要杀他的。 南宫翎悠悠地说： 你既已死了，他是死是活都已经与你无关了，但是你只要活着，就绝不会忍心见到他为你而死，是吗？ 楚留香惨笑着说：你的这个条约岂非太不公平了？ 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期望什么公平的条约吗？何况在你未死之前，说不定还有机会把他救出去的。 楚留香 目光凝住着苏蓉蓉，她的指尖已不觉在发抖。若有人说楚留香居然也发抖，那天下只怕谁都不会相信的。南宫翎大笑：“楚留香， 楚留香，我实在已将你的骨子都瞧透了，我知道你是非答应不可的，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楚留香的眼角似乎向窗外瞄了一眼，他叹了一口气，悠悠地说：“ 南宫翎，南宫翎，你既然如此叫我失望，有时候我说不定也会叫你失望的。” 说话之中，只听一声响，一线乌光夹带着尖锐的风声，毒蛇般就卷住了那个大汉的咽喉。那个大汉狂吼着抬起了手，他刚抬起手，楚留香已经像青烟一般掠了过去，将苏蓉蓉连人带椅子一起就推开了。南宫翎大惊之下也想扑上去，但是一道冷森森的剑光已经劈炼般飞来，就挡住了他的去路。楚留香只将苏蓉蓉推到了角落，才松了一口气，喃喃地说：“ 黑珍珠啊，一点红啊， 哈哈，我认得你们两个人，那可真是运气啊。” 黑珍珠掌中的长鞭已如弓弦般的绷紧了， 他用双手拉紧了长鞭，就像是长江险滩上拉船的纤夫似的，那身子几乎已和地面平行，那纤弱的手掌已经爆出了青筋了。他用尽了所有的力气，而那大汉却仍然没有被拉倒，那鞭梢几乎已经嵌进这野兽般大汉的脖子里，他那双野兽般的眼睛几乎已经要突出眼眶来了，而他竟还是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他既不伸手去夺长鞭，也不向黑珍珠走过去，他的咽喉里嘶嘶作响，他咯咯地笑着说：“ 小小子，你拉不倒我，你拉不倒我。” 黑珍珠他既没有瞧见力量这么大的人，也没有瞧见过这么愚蠢的人，他只觉得又是惊骇又是奇怪。他突然大声说：“ 你能拉得倒我吗？” 那个大汉咧嘴一笑，竟真的用脖子去拉那个长鞭，两边都用尽了力气，啪一声响，长鞭一折而断，黑珍珠的身子撞上了墙壁，他大骇跃起，掠上了横梁。只见那大汉铁塔般的身子已经缓缓地倒下了，又黑又紫的脸上舌头吐出来了，眼珠子也凸在了眼眶之外，似乎还在瞪着黑珍珠。黑珍珠忍不住激灵灵打了个寒颤，苦笑着说：“ 哎呀，这四肢发达的人头脑为什么总是这么简单呢？”从梁上望下去，一点红和南宫翎他们就像是两个木头人， 他们面对面的站在那里，到现在没有任何的动弹。南宫翎的眼睛盯着一点红掌中的剑，他再也不敢去瞧别的，但是旁边发生了什么事，他自然不瞧是可以想到的。 他的额上已经开始沁出了冷汗了，他突然大声说：“ 一脸红，听说你只有为了钱才肯杀人，是吗？” 一脸红那灰色的眼睛死鱼般的盯着他， 他不说话。南宫翎哑声说：“ 你若肯帮我杀死楚留香，我给你10万两。” 一点红的嘴角动了动，咧嘴一笑：“ 10万两。楚留香这么值钱呢？” 南宫翎说，你杀了我，绝对没有人肯给你10万两，是吗？没有。易殿红冷冷地说， 不错，只因为你这个人实在是一文不值。 既然如此，你更不该杀我。易殿红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的微笑，他缓缓地说， 你可知道，纵然是妓女，遇对了客人的时候，他有时候也会奉送一次的。我这次杀人，那就是奉送。 话说完，剑已出手。黑珍珠的脸虽然一红，却忍不住笑道， 这个比喻又粗又脏，倒挺确切。 只见一点红霎时间已经刺出了7剑，他的剑法仍然是犀利而独特，肘以上那是纹丝不动，而剑光却有如雨点般的洒出。南宫翎连退了7步，嘶声狂笑着说，一点红，你难道以为我怕你不成啊？一点红冷冷地说， 我并不要你怕我，我只要你死。 哼，死的只怕是你。南宫翎左手抄起了一张椅子，迎面就掷了出去，右手自腰边抽出了一柄免刀，刀亮如雪，唰唰唰，3刀劈下。他的刀法虽无花哨，但是迅速、毒辣、实用。一点红生平与人交手无数啊，他自然知道，只有这种武功，那才是最可怕的。你若认为他不好看，但是他已经置你于死命了。这种刀法也许并没有什么优点，也没有什么别的用处，但是他唯一的用处就是杀人，而且非常有效。一点红的眼睛亮了。 好啊好啊，不想我今日能够遇见你这样的对手，不虚此行。 刀光剑气逼得黑珍珠全身发冷，他虽也曾见过不少人的交手，却从未见过像这两个人一样的。这两个人那简直就不像是在交手，而像是两只狼在搏斗，每一招使出手只是想要对方的命，那绝没有别的意思。刀光剑影闪电般往来冲击，虽听不见兵刃的相击之声，但冷森森的杀气却逼得黑珍珠在梁上都待不住了。他横掠3丈才落下地，只见楚留香他犹在为苏蓉蓉推拿。苏蓉蓉那苍白的脸已经渐渐的有了血色了。黑珍珠忍不住走过去，一拍楚留香的肩头，冷冷地说， 嘿朋友，你可知道别人在给你拼命呢？ 楚留香说， 知道。 你自己难道不管吗？ 楚留香笑了笑， 中原一点红技出手，还用得着别人去管吗？ 那你倒放心呢。 一点红的剑法难道还不能令你放心吗？ 一声响，一点红横掠7丈，肩头上的衣服好像被刀锋给划破了，那鲜血缓缓地渗出来了。南宫翎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一点红 还不死心吗？ 一点红呸，吐了一口口水在自己的肩头之上，那长剑又一次出了。 黑珍珠瞧得面色大变，厉声说， 喂朋友，你现在还放心吗？ 楚留香苦笑着说，一点红动手的时候，谁要是去帮忙，那谁就是他的敌人，何况这两个人的武功差不多， 谁也休想伤得了谁。 所以你就索性不管了是吗？ 楚留香说，不出十招，南宫翎必定会挨上一点红一箭，不出三十招，他自己必定会要求住手的，不到时候我管管也没有用啊。啊，黑珍珠冷笑着说，哼， 只怕你这一颗心已经全在这个姑娘的身上，已经管不了别人的死活了。哼，我倒真没有想到，堂堂的楚留香那竟是个重色轻友之徒。 话还没有说完， 吃， 又是一声响，南宫翎踉跄后退，衣襟已经被划破了，好像又有鲜血浸出来了。楚留香回头向黑珍珠一笑说， 还未出十招呢，是吗？ 黑珍珠默然了半天，他的目光缓缓地落在了苏蓉蓉的脸上，他深沉的眼睛里似乎又起了某种复杂的变化。他缓缓地说：“ 这的确是很美呀。” 楚留香笑着说，何止美而已呢？ 黑珍珠冷冷地说， 但于我看，比她美的女子那还多着呢。 楚留香笑着说，她也许并不能算是最美，但却是最温柔、最体贴，也最能体谅别人的女人。据我所知，世上只怕没有别的女人能够比得上她。 黑珍珠的脸色更苍白了，他似乎想说什么，却咬了咬牙忍住了。他忽然转过头，再也不瞧他们了。只听南宫翎大喝道，楚留香，这件事情还是由你我两个人单独解决的好，这话是你自己刚才说的，你现在还记得吗？ 自然记得。 哼，你若还想知道那个神秘的人物是谁，就快叫这冷血的小子赶紧住手。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只可惜呀，我既不能叫他动手，也不能叫他住手。一点红要杀人的时候，没有人能够令他住手的。 谁知一点红突然掠出了一丈，冷冷地说， 哎，住手了，只因为他既杀不了我，我也杀不了他，这场架要是再这么打下去没什么意思，还是转让给你吧。 楚留香笑着说， 多谢了。 一点红瞪着眼睛瞧了他们半天，缓缓地说， 你也不必道谢，只要记住，一点红始终是你的朋友。 话没有说完，凌空一个翻身掠出了窗外，走得瞧不见了。 楚留香苦笑着说， 你怎么总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呢？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